这是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三百首，江山对着白沙七首，新年集，老长卿。先生心碎切，盘独小将，老子哥难啊，归客多衰。鸟翁当当摸，江流江黄莺。既是强说胡，从今有几呢？永别，手里微博的录音都是公正修改。